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今天的妞妞说事儿啊，我们接着说贫人一箩筐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孙武原来是学长》。这人呐，要是睡眠不足的话呢，很容易发生脑子短路的现象。这人呐，要是在一段时间内一直沉浸在某种语言环境中的话，脑子也可能短路。这人要是既缺乏睡眠呢，又一直深陷某种语境之中的话，脑子短路简直就是不可避免的了。妞妞就很荣幸地遇上了这第三种情况。那天下午啊，学院召开这个电视美学的研讨会，与会的呢有上戏的老师和同学们，还有本校相关专业的教授和部分同学。因为妞妞跟上戏的老师同学们相处的时间比较多，所以啊，研讨会正式开始之前呢，妞妞就奉命做了一个简短的人员介绍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妞妞同学那个时候刚刚熬了一个通宵，正处于脑子极度不听使唤的状态。但是值得自我表扬一下的是，妞妞同学还是非常勇敢地站了起来，从老师到同学开始一一地进行介绍。很快，教授们呢很顺利地被妞妞介绍完了，没有什么差错，妞妞松了口气，转向了上戏的同学们。第一位就是饰演孙武的那位学长，我们交换了一个友好的微笑，妞妞伸出手，有请学长站起来。学长呢也非常配合地站了起来，向大家点头致意。所有的人都在等着妞妞的介绍，妞妞冲大家微笑着，字正腔圆地说，这位是上海戏剧学院广播电视艺术学专业研究生孙武，孙学长。众人一愣，随即哗然。毫不知情的妞妞一脸茫然地望了望大家，又望了望学长，只见学长也正一脸无奈地望着妞妞。半晌，学长从妞妞手中接过话筒说，妞妞的介绍有些不敢当啊，差点把我说成兵马俑啊。说到这个孙学长，我想到两个人，但我要说的是，我不是孙武，我不懂兵书，我不是悟空，我不会武功。大家可能觉得啊，是这个妞妞的这个口误很不可思议啊，但是呢，我真的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因为可能大家不知道，由于排练的原因，这个任务很紧，我们的妞妞已经连续加了好几个晚上的班了，所以在这里我建议我们一起向敬业的妞妞同学致敬。听到学长这番话呀，妞妞这才意识到刚才自己究竟说了什么。在大家的掌声里，妞妞冲学长点了点头，向我们机智的学长表示感谢。